活力 Music。

就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，花都开得像爱吧，趁雷动之前拥抱我吧，你的流浪让我参加好吗，我们一起飞翔，

第一次见面，你有点腼腆，迷人的双眼和笑脸好甜，你却很特别，爱光从五点，他们的名字你全都会念。 有一天上升两位， 我不知道你在哪个远方，让我的月不再明亮。